我该如何存在？ 温干他那慈爱的泪珠，安抚他那孤独的心。你爱的吻，纯洁的吻，圆他万年的欢喜。你爱的吻，纯洁的吻，圆他万年的欢喜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的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你知道坚持早起的话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吗？首先呢，快乐感更强一点，早起的人呢情绪更积极一点，自我健康感呢也会更好一些。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精力更旺盛了，早起的话呢会头脑更加清醒，能够快速的集中注意力。第三个是成绩更好，早起的学生生活呢会更规律，学习会更主动。第四个呢是上午效率会比较高，早起的人呢会早早的制定计划并且实施。第五个好处就是抑郁的风险会小一些，早起的人的睡眠会比较充足，缺少睡眠呢也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哦。有这么多的好处，一定要坚持早起哦。 人都应该有梦，有梦就别怕痛，有雷声在轰不停，雨泼进眼里看不清，谁技术狂飙借我一身的秘密，很决定我想去哪里，天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，不逃避，这不是脾气，是所谓志气与勇气。你能推我下悬崖，我能学会飞行，从不听谁的命令，很努力，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。 相信和怀疑总要决定。

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，努力爱，超越所有默契，所有的动力。 好歌推荐， 好歌推荐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好歌推荐，本期做客九六九的嘉宾自由先生乐队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自由先生乐队， 我是主唱张弛， 我是鼓手老冯， 我是吉他手牛磊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Mr. Freeman， 自由先生乐队。是由一位比利时华人及四位执着的北京本土音乐人组成的乐队，搜索他们的照片就知道，他们早已不是少年，却很有少年感。他们一直在追逐着音乐梦想。 取名字是一个不堪回首的一个经历，有时候取了好多很奇葩的名字。然后当时我们可能是在聊电影，就是取到一段时间感觉走不下去了，聊聊别的吧，就聊到电影。当时大家不知道谁提起说到那个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我记得是那个电影，特别励志的。然后里面那个男主角 Morgan Freeman， 突然觉得这个名字，哎，自由的人，自由的先生，感觉这个跟我们的状态就非常符合。首先，我们都是比较成熟的大男孩，不是小鲜肉。那么先生呢，可能更符合我们的形象和气质。自由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跟音乐，在玩音乐、做音乐、创作音乐里面，最能给你带来的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，放松。 此时此地是自由先生乐队2015年发布的首张专辑， 九首英文加一首中文原创大碟。在他们早已有了各自家庭生活的时期，他们选择团聚在一起，发行了这张音乐作品。这不只是对曾经音乐梦想的一个最好交代，而是一个愿意将音乐进行到底的荣耀决定。 这张专辑是我回国之后，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回国之后创作的，风格挺多元化的，它里面包括了不少不同的音乐的这个风格在里边，不会让你听完三四首歌就觉得有点厌烦了。我觉得每一首歌都会让你感觉下一首歌可能还有听头。第二是一张，我觉得还是一张非常国际化的作品。 接触了自由先生这张专辑以后呢，我花了大概得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去仔细的去听他每个歌曲它里面的一些细节的地方，就发现它里面的配器啊，包括它的各种风格啊，它的这个混合的元素非常多。 因为我作为鼓手呢，全程参与到这个专辑的制作当中，因为是自己的全身心的一种参与，也是张弛回国以后呢，他的第一张作品，也就和乐队的第一张作品哈，就在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呢，而且那个录音室也非常好，也很敬业，所以有很多的，就像刘磊说的，有很多的细节配器，也都是在边录边商量，在这种情况下去完成的。 主唱张弛最喜欢的一首作品 Slide Away， 在比利时打拼的那段日子虽然艰苦，但是他依然保持阳光与积极，歌曲唱的就是那种冲破束缚的乐观。 我觉得专辑的 Slide Away 这首歌没有完全把它翻译成中文，这首歌我觉得是我任何时候都想唱的歌，非常阳光励志，很好听。对，然后我平时反正不管心情好也可以唱，心情不好的也可以唱，它是一首非常让你能够直接进入到一个很开心的状态的一首歌。有时候也会看到别人在分享自己在国外的一些经历，在国内也会吧，北漂啊或者什么，对吧，离开家然后出去一个人打拼，所以歌词里面很多都是回忆以前经历一些挫折也好啊，坎坷呀、啊。我这个人天生还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。 在北京，现在的年轻乐队有很多，但是等到他们四十岁之后，还会在一起玩音乐的会有多少呢？ 我们也快年过半百了，但是身边的朋友都非常敬佩我们，也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就我们的状态跟一般人的状态可能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音乐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才会坚持。在中国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组乐队比在国外其实要更难，因为这儿的生活压力在咱们这儿还得考虑它带来什么样的收益，对不对，你值不值得你去排练，值不值得你去演出。所以从这点来说，我觉得一个乐队能够坚持了十年，挺了不起的。对， 说一个很实在的话，我说第一个，我们要保证还要大家还在一起玩，就是你无论走到什么样的这个高度，就是你这些人还要在，我们还能继续在享受这个音乐的这种快乐，然后还能不断的在出新的作品，能保持这种比较旺盛的这种精力来从事音乐的这个不能说工作吧，从事音乐的这项活动，我觉得这是首先是最最最重要的。 从最开始的就是一个小舞台，逐渐的能到北京的这些 live house 这些就做这些演出，这已经是大大超出了对于我之前的愿望的一个很大的预期了。那接下来的预期呢，我肯定就是还是希望乐队能够更好的往前发展，能够让广大的这些喜欢音乐的朋友都去听一下我们的音乐，听到我们音乐以后能够给我们一个积极的反馈，这是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做到的，同时呢得到你们的反馈，我们才能做得更好。 自由先生的成员因为音乐理念一致而走到一起，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把音乐作为生活一部分的人，始终觉得玩音乐是一件无关年龄的事情，玩音乐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。 我觉得像我们现在还能坚持，应该不会那么快放弃，因为要放弃其实你知道的，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说我在大学时候玩乐器啊，组乐队，下一面就是工作了，没时间了，我结婚了，没时间了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我们都工作都有，这不是理由，就看你自己到底有多喜欢，因为每个人总有时间，你要不再去排练的路上，你可能再去唱 K 的路上，对吧，可能去健身的路上，这是一种选择，对，就看你真正有多喜欢。所以像我们能够坚持到现在，我觉得还会继续坚持，没什么问题。

桌上一盘盘沙棘，恋爱爱恨剧改变，爱恨剧改变了黄昏黎明，有你到心跳到不行。

是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九点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